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5月31号，中华儿慈会爱健康专项基金来到大兴区名媛学校，举办了庆六一健康阅读公益活动。北京名媛学校自1995年创办至今已经20年了。目前名媛学校分别在大兴德茂庄、朝阳龙爪树、海淀圆明园设立3个校区，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9年级，在校学生合计3112人，教职员工合计131人。 这天是兴丰街道办事处黄尊西里社区87岁老人黄其山的生日。兴丰街道社会办、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手捧鲜花、生日蛋糕，来到老人家中庆祝生日。老人高兴地说：“谢谢大家，每年都记得我的生日，给我过生日。”据了解，这项生日送蛋糕服务是兴丰街道为辖区居民做的实事之一。 近日，马先生向记者反映，大兴区金融园小区的环境因为缺乏管理，越来越乱。有的住户在通道两侧和绿地内私装了大量地锁，还乱放僵尸车，影响了行人的走路。还有的住户把楼前楼后的绿地空间用栅栏围挡起来，种果树和蔬菜，建立简易房堆积杂物。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些住户还私自改变底层住房结构，拆墙打洞，装修门面做买卖，存在安全隐患。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5月31号，中华儿慈会爱健康专项基金来到大兴区名媛学校，举办了庆六一健康阅读公益活动。北京名媛学校自1995年创办至今已经20年了。目前名媛学校分别在大兴德茂庄、朝阳龙爪树、海淀圆明园设立3个校区，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9年级，在校生合计3112人。教职工合计131人。名媛学校办学20年来，在京先后共接纳了4万多名流动儿童就近上学，为国家输送了8000多名小学合格毕业生、1200多名初中合格毕业生。名媛学校办学20年来，不收赞助费、借读费，只收取低额学费，对品学兼优家庭特困学生实行学费还减免的制度。 活动现场，中华儿慈会爱健康专项基金和北京红书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学校进行了捐赠。工作人员还为北京名媛学校的孩子们做了视力筛查，并给患有近视的孩子佩戴视力治疗仪和讲解使用方法。北京红书阁教育的王老师对典范英语进行了介绍，希望更多学生爱上英语阅读，并在阅读中轻松自然学习语言，学到文化，启发心智。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课题组的邓老师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精彩的典范英语互动课堂。本次活动中捐赠的典范英语大字本将成为他们学习过程中的工具书。 本台消息， 这天是兴丰街道办事处黄村西里社区87岁老人黄其山的生日。兴丰街道社会办、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手捧鲜花、生日蛋糕，来到老人家中庆祝生日。老人高兴地说：“谢谢大家，每年都记得我的生日，给我过生日。”据了解，这项生日送蛋糕服务是兴丰街道为辖区居民做的实事之一。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只要是85岁以上人户同在的高龄老人都可以享受这项服务。兴丰街道面对辖区居民开展了七送服务，包括生日送蛋糕、生子送生肖礼物、结婚送祝福、生病送关怀、困难送温暖、高龄送服务、亡故送挽联。 本台消息，近日马先生向记者反映，大兴区金融园小区的环境因为缺乏管理越来越乱，有的住户在通道两侧和绿地内私装大量地锁，还乱放僵尸车，影响行人走路，还有的住户把楼前楼后的绿地空间用栅栏围挡起来，种果树和蔬菜，建立简易房堆积杂物。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些住户还私自改变底层住房结构，拆墙打洞装修门面做买卖，存在安全隐患。近日记者来到金融园小区，从北门进入走了几十米，发现通道两侧每隔一段小的距离就安装了几个地锁，有的路段一米左右内就有一个地锁。记者在17号楼与21号楼之间大约10米的通道上数了数，一共装了8个地锁。 记者再向南走了几十米左拐，来到20号楼后面的通道，只见长约60米、宽4米左右的路两边两两相对，密密麻麻地安装着各种地锁。数了数，在路西侧有地锁37个，路东侧25个，有2个地锁还是新安装的。固定地锁的混凝土还湿漉漉的，周围用红砖和绳子围挡着，但这些地锁并没有挡住车辆乱放，一些车辆任意停放在地锁旁的道路上，杂乱无序，行人只能从停放的车辆缝隙里穿行，很不安全。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发现还有好几辆僵尸车长期停在路边，车胎已瘪，落满灰尘，一直没人清理。记者在小区17号楼和21号楼后面的绿地内看到，有人私自圈地改种果树、蔬菜，有桃树、柿子树，还种了水萝卜、豆角等，菜地用木棒、板条围挡着，成了私人空间。 在16号楼后面，记者发现了一块60米长、4米宽的空地上，有人用2米多高的铁栏围住了绿地，栽种了石榴树、花椒树、杏树和桃树，在杏树下堆积着大量的建筑垃圾。这些果树的空隙里，有的种上了草莓、豆角等水果和蔬菜。个别住户甚至在16号楼后面的绿地上修建了凉亭，放置蜂窝煤、旧家具等杂物。马先生告诉记者，栽树种菜的住户经常打农药，刺鼻的味道离几十米就能闻到，太污染空气了，2层以上的住户都不敢开窗换气。马先生说，这些本来属于大家的共享绿地，如今却让这些住户私自挤占，成了自家菜园，太不应该了。另外，记者在小区北大门前安装的健身器材周边发现，这里堆放着许多生活垃圾，有些垃圾桶已经满了，却无人清理，外溢的垃圾散落在路边，散发出异味。健身器材周边还有乱丢的破木板、旧家具、烂被子等，气味难闻。 马先生告诉记者，金融园小区大门两侧的1层住户中，许多家都存在拆墙打洞开商铺的现象，还有的人在小区里私盖简易房对外出租，一天到晚做生意的人来人往，吵闹喧哗，让住户无法安宁。记者在小区几栋居民楼下看到，1层住户拆墙开店铺，经营洗浴中心、售楼中心、便民超市等。在小区最南边，有人建起一长溜的简易房，这些简易房顶部用彩钢板搭建，门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铝合金卷帘门，一共有大大小小60多间。马先生在现场告诉记者，有的简易房还被当成停放汽车的车库，但绝大多数被当仓库使用。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 自从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蔚山庄镇圆满闭幕，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当初因为大会而建成的月季博物馆，作为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以月季为主题的展馆，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以后还会有哪些发展规划呢？近日本台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月季博物馆的馆长黄文学。 在做博物馆界来讲，基本都是公益性的，我们考虑到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得接地气，是吧？也得跟市场直接对接。这样呢，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四个经营的理念吧，一个就是专业立馆，一个就是那个服务立馆，再一个就是科技立馆，然后还一个就是经营立馆。专业立馆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啊，就世界唯一的嘛，也是第一家这么一个博物馆，而且被月球命名为世界月季博物馆。而且呢，这个博物馆在去年2016年世界月季博物馆协会将其评为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博物馆之一。再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性，科技性主要里边一些这个互动的展像，一些鲜活的表现形式。我们那里边看似一幅油画，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油画，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油画，通过现在一些声光电一些新的技术啊融入进去，主要是通过听觉视觉吧，这样带去体验，把这三者的这充分的这个融合到一块儿，会有很好的效果，会能感动人，会吸引人再回来多看，百看不厌。然后我们这个服务旅馆，应该说前一些你们也看到过，我们的服务人员无论从个人的素质，还从这个知识层面上，包括小到儿童，大到长者，我们都对此采取相应的这个服务措施，尽量让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不同欣赏的需要。最后一个就是经营旅馆。这个在建馆之初啊，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博物馆后期的运营的问题，主要是咱们政府搭台还是企业唱戏。这个博物馆呢，咱基本是采取这个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从现在看，应该说从降低成本，从这个减轻财政负担上来讲，应该说是不错的。 对于月季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规划，馆长黄文学介绍说， 跟旅游业、跟娱乐业、跟这个文化产业进行这个有机的什么吧对接和结合吧，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发展前景应该是很不错的。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沿海一小的小记者程秋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第七小学的小记者赵卓宏。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 5月27号，喜迎19大，我向喜爷爷说句心里话。大兴区少先队庆祝6.1国际儿童节暨新队员入队仪式，在南海子公园南门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大兴区的346名优秀少先队员和新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现场的活动，其中185名新队员光荣入队。这次6.1庆祝活动由大兴区少工委主办，大兴区德茂教育协作区承办，共分为3个篇章，即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我们很优秀，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我们很自豪，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我们很快乐。 5月26号，大兴区月季杯足球联赛在蔚山庄中学举办，蔚山庄第一中心小学的足球健儿们参加了这次比赛。比赛开始后， 赛况十分激烈，健儿们完美的盘带，有力的头顶，巧妙的过人，犀利的射门，充分演绎着足球的惊险与激情。整场比赛高潮迭起，各队队员激烈争夺，每一个绝妙精湛的动作都会使现场气氛沸腾起来。最终，魏善庄第一中心小学校女队以2-0的优异成绩取胜，取得第一名，男队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校园内外， 在大兴七小有一支由1年级的小豆包组成的公益服务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去了解小豆包公益服务队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是大兴七小的小记者于妮可。小豆包志愿服务队是我校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开办1年来，已经组织过多次公益活动。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个志愿服务队的组织者赵然老师。赵老师，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小豆包志愿服务队吗？ 小豆包志愿活动队呢，是由1年级学生、高年级的少先队小干部、家长志愿者，还有志愿辅导员宋轩轩同志共同组成的一支服务队。我们先后开展过几次不同内容的志愿活动，比如我们在我是绿芽小卫士的活动中，孩子们就来到了黄村公园为花草挂警示牌。在植树节期间，我们来到了郊区，开展了为地球添加绿色的志愿植树活动。最近的一次，我们来到了特教中心，与那里的孩子们开展了阳光下我们共同成长的志愿活动。希望通过这些志愿活动，孩子们能够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懂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 谢谢赵老师的介绍。跟着做公益活动的同学和家长也有很多收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作为孩子的家长，其实我刚开始就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配合孩子去做的这次志愿活动。但是呢，在活动的过程中，我看见路人对小小交通协管员竖起的大拇指，看见公园里的环卫工人对小志愿者们的微笑，听见了特教中心老师们对小志愿者们的赞扬，我心里感充满了自豪。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乐在其中。 赵老师带我们去参加了我是小小交通协管员的活动。活动时，路人看到我的表现会向我竖起大拇指，还说我是他见过最小的志愿者。当时我可激动了。 这支志愿服务队也离不开校外辅导员宋轩轩伯伯的支持。 大兴七小的志愿服务已经坚持了很多年，我作为学校志愿服务的校外辅导员，我也多次和老师、孩子们一起在校内、校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的公益行动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老师的带动下，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把公益服务坚持下去，小手拉大手，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 大家好，我是银海一小的小记者陈秋月。5月27号，我和另外2名红东社的小记者一起参加了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大兴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新队员入队仪式，并在这次活动中对相关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了采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2位同学。孙一翔，你好，恭喜你获得了十佳少先队员的称号。你请你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获得十佳少先队员，我非常开心，也很激动。感谢少先队组织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了让我坚持学习，许多人在为我付出，尤其是在学校，我获得的关爱比别的同学要多得多。辅导员老师和同学们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帮助我，这才能使我适应学校的生活。在学校， 我不害怕，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和其他同学一样。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大兴附小的陈芳子，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下我身边的马老师。马老师您好，据我了解，您在班里是非常厉害的班主任哦。您们班的中队呢，是一个具有浓浓队魂的中队。我非常好奇，您在班里，就是说，您在您的中队里是怎样让孩子们上活动课的呢？ 在我们中队啊，每周一下午第三节课，应该是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间，因为呢，那个是上完队活动课的时间。我们呢，上完队活动课，他们自己呢去设计每节队会的内容。比如呢，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期间，我们呢就根据12个核心词，分别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今年呢，又恰逢建军90周年，队员们呢就在小干部的带领下，观看了红军故事，然后参观了抗日英雄纪念馆，而且还召开了红军故事的交流会。 大家好，我是来自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红领巾广播站的一名小记者，我叫陈秋月。今天我要采访的是曹老师。曹老师您好，我首先先恭喜您被评为最美志愿辅导员老师。那么请问您为什么一直忠于公益事业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正能量，我愿意与孩子们一起将正能量传递下去。 在这次活动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大记者还采访了刚加入少先队的一年级新队员 宇泽浩。你是你们班第一批入队的吗？ 是的。 你当时给你戴红领巾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如果我升入了少先队员，那我一定要干许多的好事，帮助其他所有需要的人。 哦，帮助所有其他需要的人。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批入队的人呢？ 因为我觉得我是表现很好的。 表现很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学习方面吧。 今天你入队了吗？ 入队了。 你是你们班第一批吗？ 是。 你是几年级？ 我是一年级。 给你戴上红领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今天我戴上红领巾能需要帮助人的话，能不能帮上？ 新闻议事厅， 感谢小记者们带来的精彩的新闻快播报和校园内外。接下来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今天来到录播间和我一起探讨话题的是来自大兴七小和瀛海一小的小记者们，欢迎你们。咱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和前一段发生的一个新闻有关，你们可能也都听说了，是有关于叫做水滴直播的这样一个网络平台。那么它呢是直播了全国很多的地方的学校的一些课堂的直播的画面，包括北京、山东、河南、安徽等等。直播的范围呢是从幼儿园到高中，有孩子们上课的情景，有食堂吃饭的情景，还有运动场，还有一些幼儿园里幼儿们就寝的这样的情景。所以今天在这儿呢，我就想问问大家伙了，如果说把这个网络直播的摄像头对准了你们的教室，你们的生活中，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王新果 老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水滴直播间不应该安装在我们教室内，因为我们教室内是大家共同的家，不能因为一个摄像头然后被拍到那里，一些不好的事情传了出去，毁了我们的名声。 那你刚才说到不好的事情是什么呢？ 有可能在我们教室内有些人老是在讲课的时候他就在打盹儿、走神儿，然后还有的人可能在玩手或者玩尺子，不好的画面都会被拍进去。 王兴国你是几年级的？ 四年级。 哦，那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咱们小孩子有的孩子还是会走神儿，是吧？ 对， 偶尔会走一下神儿，那么会做一点自己的小事情。但是你们在对你们来说，如果说被播出去的话，可能会影响你们个人的名誉，是吗？ 对。 嗯， 我认为如果要安装这个的话，必须需要这个同学的同意。 征求同学们的观点。今天咱们在这儿就是征求大家的观点呢。哦，李妍希，你来说大星期小的李妍希。 我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太赞同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开小差，就像王兴果的观点一样，我也是那种观点，也是我想说的。还有就是网友，有的网友会评论哪个女队员的男队员在撩妹或者撩汉，或者是把某些男女队员扮演鸳鸯谱，说这样万一是队员们看到了会很伤队员们自尊心的。就是队员们就是因为年龄还小嘛，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嗯，就是你们怕你们会成为一些网络语言暴力的受害者，是这意思吗？黄佳慧，你来说。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可以安装水滴直播间。就是现在就是在家，就在上课或者是在课间的时候，家长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可以去纠正我们这些错误。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在课堂上有什么不明白的一些问题，可以让家长来解决。 黄婉琪刚才一直在点头，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我是属于中立。你就是水滴播，他那个录完之后，他在那个网上可以随时的回看，然后同学有题不会可以看。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也像王兴果刚刚说的，他会打盹儿，他会上课不听清讲，然后注意力就不在课堂上。他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就是如果有这个在录，然后他呢，比如说学生啊或者老师，他会不自在，感觉特别紧张，然后学生呢也会那个发挥不出来以前的那种心态，那个不平衡，老师也是比较紧张， 可能还会影响老师的讲课成果，你在担心哈。可能大家是分了这样几种观点哈。有的人认为它有好处，对吧？我总结一下你们说的哈，让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共享的平台，让很多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们也能接触到好的教育的成果，对吧？然后呢，但是不好的，你们觉得可能会这个摄像头安在这儿，有人说它是一个优点啊，会让家长看到你们的这个情况，更了解你们，这是优点啊。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哇，我们这个上课，但是总感觉这个摄像头还会在盯着我，会让我感觉到有压力，而且有可能就像刚才李妍希提到的，会让某一些同学成为网络语言暴力的受害者。但是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一定也发现了，包括网络直播平台也好，我们这种现在所处的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世界也好，其实这些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科技成果，它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介，真正能赋予它们意义或者是力量的，其实还是我们人类，对，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面对一些新的技术带来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想好我们要用它来做什么，是要去做一些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的事情，是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去伤害他人或是伤害到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每一个人要培养一个正确的心态，在面对互联网，在面对直播平台，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意义所在。好，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的小记者们，谢谢你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只要你不无聊，弄妆我就不会卸掉，努力讨好逗你欢笑，多陪你一秒，我只是寂寞的解药，我也知道众人该散了，只有你开心就好，我只是你生命的配角，娱乐过你也骄傲，就算听你说他的好。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6至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